恋爱未完第十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咦，阿火，你做厨嘅，做乜喺正我哋 Bohemian 门口煲烟啊？唔使做啊？ 直情系啦，自从 Big Spender 佢哋登咗大明哥嗰段新闻之后，啲客好似鬼影变环球咁样变走晒、变少晒咯。咁我见冇人咯，大明哥又冇喺厨房度督住我哋几个人整早餐，咪喺烟雾间煲支烟咯，俾下面都得啩。 咁大明哥而家喺边啊？ 你睇唔到啊？佢孤零零一个坐喺落地玻璃嗰边咯。听讲今朝早啊，佢七点钟就翻咗嚟，自己喺度整嘢食啦。然后一路兑咖啡，一路兑一路兑，而家个台面上面啊，分分钟有成六七杯咁多杯空杯啊！你不如咧劝下佢节哀顺便仲好啦。 接你个头咩？你仲唔即刻翻入厨房起火做嘢？信唔信我扑你啊嗱？ 喂，你扑我大明哥都唔会理噶啦，大英又走咗，阿峰又俾佢炒埋 ，Johnson 啊，自己九成玩嘢玩失踪啦，佢咁多嘢都理唔掂，唉，仲未计佢变傻仔嗰单，佢点会理我啲闲人呢？ 咁你咪当帮下大明哥咯，醒少少得唔得啊你 ？OK OK， 咁我消失咯。 好，等我埋去先。大明哥， 早晨，阿妹，咦，你翻呢个钟数嘅？ 依日都系阿娟咯，神咁早肠胃炎，我同佢睇咗医生先翻嚟噶，佢叫我同佢请假。 哦，好啊，冇问题。如果听日都唔掂嘅话，叫佢休多日咯。你放心啦，唔会扣佢人工噶。 大明哥，你咁好人。我哋一定支持你噶。 嗰边有客人叫啊，你过去招呼下佢哋啊，我帮你睇住。 嗯，唔该晒。 Hello， 有冇人啊？ 系嚟紧。 嗱，我都话佢冇事噶啦，几精神，调转你噶咋。 我哋唔俾佢有时精神，有时发癫噶，呢啲嘢好难讲噶嘛。 诶、请问系咪两位啊？ 佢真系喺度食早餐啊，可能会整啲血喺度。 咁啊，咁都唔好搏啦，走啦喂。 诶，先生，诶，你哋 诶冇诶，我哋行错地址啫嘛。啊！日本嘢喺对面啊，嗬！喂，我哋搞错咗啦，走啦，走啦！ 诶、欸，冇走住，冇走住！ 喂，死都追紧上嚟啦！ 唔系咁邪啊嘛！ 诶、欸，两位，我冇癫到啊，我冇精神崩溃，更加冇攞啲血查上面，呢、這个只不过谣传，你唔信咪我啲同事啦！ 哇，点知你咪蛇鼠一窝嘅啫？ 如果我真系黐咗线啊，你点会咁多客人都食紧早餐？ 切！我上个礼拜就嚟过啦，排晒大队啊，而家小猫三四只，那个谣传啊！我想一定是真的了。 喂，咁我哋仲唔走？ 你要我点讲你先信呢？使唔使我睇下心理医生证明一下呢？ 嗱，佢都话要睇心理医生啦，仲唔系唔正常？走啦！ 喂， 出面 ，Elsa 啊，出面咧 ，Bohemia 嗰位 Johnson 生咧等咗成朝咯，使唔使叫佢走啊？ 唉，呢啲咁嘅人，正所谓败军之将，嗰、那个拍档咧流晒血咁款。对我哋有咩利用价值啊，老细，不如咁咧，叫佢走啊，好嘛？ 你话叫佢走，我就叫佢走，我咪好冇面。你同我叫佢入嚟添啊 ？OK。 咁老板啊，你叫佢入嚟想点啊？ 嘿，你啲擦鞋狗智慧咁低，梗系唔知点对付佢啦，睇戏啦。 Elson，Johnson 生啊 ？Johnson， 吓、 啊，坐啊。 好啊。Elson 啊，真系多谢你肯接见我啊，真系，我一年揾咗你几日噶啦，你都唔睬我，我仲以为咧我自己再冇利用价值添啊， 梗系啦，你个拍档搞成咁，我哋点同你倾落去啊？ 阿古，你收声得唔得啊？而家我讲定你讲啊？ 系 ，Johnson。 系 前一排我哋倾得几好噶， 啊系啊系啊，啊 不过嗰阵你哋个名仲好靓啊嘛，而家臭晒啦，点同你继续倾落去 啊？ 所以我都话咧，嗰、那个何大明基本上就净系得个样，同唔同意先？ 啊，同意同意同意，系一日最衰都系我，最衰我睇错人咯，哎呀， 你好彩啦，你冇睇错我啊嘛， 系啊系啊。 你嗰间大铺号呢、啊、我就唔会合并㗎啦。唔通即係等你连累我咩？ 系系。 不过呢我就几想识你哋嗰间铺，背山面海，环境幽静。 系系系。 你呀、啊、赶鬼走嗰个何大明，我咪同你让咗成件嘢囉。好冇嗱、啊、搞餐厅不嬲都系我大 L 嘅资源嚟嘅。你嗰度有个學，又成日话自己咁醒啊，可以即系训练啲新丁咁嘛。你 buy out 咗佢，成件事我俾你做晒 ,ok? 吓、啊！你真系想我 buy out 何大明？ 切，使乜咁客气啊？ 条僆仔啊，都再冇利用价值噶啦。老老实实啦，你占几多，佢占几多？ 我老婆咧又占六成，佢又占三成， 咁咪掂咯。你的总算系醒目仔啊， 自己占大份。 咁啊，使唔使我介绍个律师俾你啊？ 好，唔该晒你啊 ，Elson。 系咯，阿 Johnson， 依家 Elson 咁关照你，仲快啲手。 阿古，喔喔喔咁叫乜嘢啊？吓、啊，我要叫你废咩 ？Shut up！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入到嚟波场，你仲不停系咁讲电话？你睇下今晚个波咁多人，又多名人，你唔好搞黐晒自己啊！个个都知道你系边个，我系边个噶嘛？尤其你啊，本身系杰青咧，就要自重下身份啊嘛！ 我担心天啊，我打咗成日电话俾佢都打唔通，唔知佢有冇咩事发生啊？佢又唔开手提电话，唉，那个 case 呢又系嘅，都唔知佢系咪想俾我？ 喂！陈主席在前面啊，哎呀你唔好打住啦。嗨陈主席。 副主席，委员会开会开成点啫？ 何大明呢次冻过水啦，佢个奖啊。 如果有最新发展你记得通知我。 万一何大明嚟咗咁点算啊？ 哎唔好讲住啊，张太就嚟緊啦，你做嘢先。 Hello, 张太张小姐。 Hello, 陈主席，今日个波好成功 喎、啊。陈生啊，你成面汗，但呢度冷气系咪唔够冻啊？ 唔系，我紧张咋嘛，关于今日奖项咯。委员会话可能会有啲变。 唔系有咩意外啊嘛。 我都唔知啊。哎唔好意思啊，我行开一阵先啊。Excuse me。 啊，今晚杰青颁奖礼有咩意外呢？ 咦，咁会唔会十个人攞奖变成十一个噶？ 啊，睇陈主席个样子，九成系想 cut 奖就真啦。不过寻日佢哋登报都登晒十个人嘅名字，冇理由而家仲未有宣布噶。 系唔系同嗰个何大明有关噶？好多人都话唔应该俾奖佢噶，佢成面血咁攞住啲餐喺佢间餐厅入面冇着衫咁走嚟走去。 妈咪啊，你唔好乱讲嘢啦，边个话你知噶？ 阿朱太咯，朱太话系新闻部啲人讲出嚟噶嘛。 哈，一定系郭醒吹啦。 你点知噶阿代？ 嗰晚我都在场噶，唔关何大明事噶，系佢嗰个助手成面血啫嘛。 咁你仲唔同阿陈主席佢哋解释下？ 而家传到咁行啊，我都唔知点样同佢解释。我肯解释啫，佢都未必听噶。 唉，咁我哋过去搵杯酒饮下先啦。 OK。 大明啊，你发唔发觉咧？啲人对你嘅眼光好奇怪啊！呢班人呢平日呢就当你是神，你有事呢就当你隐形。 算啦，不如睇下黄导演佢喺咩度，搵下佢帮手仲好啦。 咁啊，嗰班人呢望到我面都懵埋，我都係入 washroom 补返个妆先啦。你喺 cocktail 嗰边等我。 OK。 阿代啊，你觉得今晚啲香槟点啊？ 普普通通啦。 Excuse me。 啊，力孔，你有乜咁啱嘅 ？Hello，Hello， 我都知道你哋会嚟噶啦。咦，我个侄女又系杰青喎，吓、 啊。阿代啊，仲唔叫 uncle？ 好 ，uncle 你好。 啊 ，Mary 啊，我系想同你请教一啲嘢，有关煮餸嘅。唔知道可唔可以同我倾一阵啊？吓、 啊，倾啊？我同阿代，我同 妈咪啊，我自己饮杯嘢就得噶啦，你即管同何恩琼倾啦。 哦哦哦， 咁 Mary 啊，我哋去嗰边啦。Excuse me。 好，我继续饮酒。吓、啊，佢行紧埋嚟啊！死啦，佢系咪想斩我晦气噶？佢会唔会误会爆啲嗰个系我咧？咁如果佢行埋嚟，我应该点样做啊？ 真系估唔到冤家路窄，喺度会见到佢，睇佢样咁惊，九成系佢爆料俾 Big Spender 噶啦。仲搞到个古仔咁大添。 Hello， 何大明先生。 Hello， 张小姐。 饮 cocktail 啊？ 冇错啊，饮紧 cocktail。 关于你喷血嗰单嘢咧，我想 啱啦，我都想同你倾下喷血嗰单嘢。对唔住啊，其实我唔单止喷血啊，我仲俾你激到呕血添啊！ 我正想揾你同你解释。 你唔使解释啦，我知道晒。 哦，你知道晒啊？咁好啦，咩事都冇啦，嗬？ 冇事，讲下就好。你害到我鸡蒙鸭血，你知唔知啊 ？Excuse me， 即系。 陈主席同副主席， 大明啱啦，我哋代表委员会想揾你。 诶，委员会觉得你好有问题，唔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嘅结清，所以今晚你个奖咧。 副主席，你俾我讲得唔得？平心静气啲。大明啊，咁嘅，原本咧我对你咧就冇咩意见嘅，但系我真系唔知点样同公众交代，所以咧， 所以你就唔俾个奖我啊嘛。其实我早预咗。 大明啊，唔好意思啊，我本身真系对你冇嘢。 我明白，我明白，得噶啦，我会走噶。张小姐，你而家满意啦？ 何大明先生，我谂你真系误会噶啦。 我哋冇误会，我哋咩都听到晒。大明，俾杯酒我。吓、 啊？ 俾杯酒我啊！死啦，张代！哎呀，搞事精！大明，我哋走。 哎，张小姐，你见点啊？ 我冇事，我谂佢误会咗我。 代，你唔好喊住啦，搞到我都想喊埋啊！嚟嚟，坐低先啦 吓。我冇事啊，得。 唉，一日最衰都系嗰个何大明，冇奖我咪冇奖我咯，做乜叫我女朋友啊？泼到你成面都系酒、啊。哎呀，代啊，俾阿妈睇下你有冇破到相啦、 啊。明明都话冇事咯，不过啲妆容洗啫嘛。 阴公咯，我个女系靓女嚟噶嘛。要你喺大庭广众之下出丑，我要告嗰个何大明啊！ 咁又唔系佢用酒嚟淋我，我系何小姐啫嘛。 佢咪即系何大明，何大明咪即系佢。好，我一于打电话俾阿何力雄数臭佢个女。 正话你唔系同佢一齐倾偈嘅咩？佢冇睇到咩？ 唉，原来佢系为咗想见下我先至去嗰个波嘅咋，跟住佢转下眼又走咗啦。 佢又想追你啊？ 唔系，佢话上次喺机场唔好意思，想请我饮茶同我道歉啫嘛。 佢个女都有份得罪我噶。 系，嗱，我叫佢请埋你饮茶， 一次都唔够啊！佢个女今次又再得罪我哋啦。 嗯，咁我罚佢请我哋饮多次。 妈咪，我哋咁样饮唔会濑尿嘅咩？ 系你啊，会濑尿嘅你。 妈咪，你又整蛊我，人哋仲嬲紧噶。 阿女啊，话是话啦，件事你净系好似嬲晒何小姐咁，点解唔嬲嗰个何大明嘅？你系唔系唔嬲靓仔嘅呢？ 妈咪唔系啊，我识都唔识佢，我次次见亲佢，我都闹佢，佢就真啊。我唔系好嬲佢，因为次次都唔系佢直接整嬲我，而且呢件事我始终觉得好似有人做咗手脚咁。我想问个 Casey Lee， 佢好似避咗我唔翻公司咁，嗰、那个阿松又唔见人，我都唔知佢又想点。 咁又系嘅，嗰、那个何大明个样又几讨好噶、啊，唔怪之得嗰个何小姐咁 like 佢啦，嗬。况且呢次佢都好伤噶，半年前人哋话俾奖佢，而家喺颁奖嗰晚先至话唔俾，系人都伤啦。我啊，直情啊，惊佢走去跳海添啊！ 我知佢识滑浪噶，一定系游水高手，跳海都唔会死得啦。 波之后到呢度沙滩，又由嗰一刻起到而家，你足足成个钟一粒声都冇讲过嘢啊！你冇事啊嘛？吓死我啦！我惊你跳海啊！ 佢哋话收翻我奖，唔俾我嗰一刻，我真系想搵个海跳落去。 咁而家呢？ 而家我真系想搵个海跳落去啊！ 大明你冇啊！ 哎呀，我嚟啦！ 恋爱未完第十集，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陈慧珊饰演张代，快必饰演 Johnson，Harry 饰演 Elsa，Prima 饰演何丹凤 ，Jula 饰演何大英，陈振安饰演阿峰，明明饰演张太，占叔饰演何生 ，Christine、Amy、阿欢、丁丁、阿 Mark、阿 Tom 联合演出。